点整。 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不久之前，2016年科学突破奖颁奖仪式在美国举行，中国科学家王一方作为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什么是科学突破奖？我国科学家在中微子研究项目方面取得了怎样的突破？这个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普通生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突破奖突破了什么？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到底啊，突破奖突破了什么？这事儿呢，是前几天在美国颁的一个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个奖呢，其中有一个奖项呢，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是颁给了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今天我们说这事儿呢，一点都不晚，因为我们这两天呢，就在联系这个研究团队当中的研究成员，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员曹俊老师。一会儿曹老师呢，就会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到底呀，这次的这个研究其中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是什么理由让他们获得了突破奖呢？在中微子的这个领域又取得了哪些突破？另外还有一位嘉宾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科技日报评论理论部的副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尹传红。尹老师您好。 好，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有关突破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和您一样，就是在听到这个新闻之前，我都不太了解还会有一个这个突破奖。您之前是不是就知道这个奖了？ 说实在的，我之前也不知道 啊。 一个方面，他这个颁奖颁的比较晚， 嗯， 2013年开始颁奖。 对。 再有一个呢，如果不是因为有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获得这个奖， 嗯， 恐怕也不会媒体不会大张旗鼓的报道。 对，正是因为有中国的科学家，王一方教授作为呢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呢，代表这个团队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到的也是这个团队当中的另外一位重要的研究成员，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员曹俊。曹老师您好。 你好。 曹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向您表示祝贺啊，这个团队获得了大奖。接下来呢，想和您这个了解了解，也顺道向您学习一下，您这个团队啊所进行的是中微子的项目的研究，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这个研究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基础科学的研究，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理解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为什么是这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照粒子物理的理解，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总共有12种基本粒子，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由这12种粒子组成的，那么中微子是其中的3种。 嗯， 我们想去研究的就是研究中微子的一个基本属性，所以呢我们在广东的大亚湾核电站那儿去做了一个实验，然后呢研究了它的一种我们叫中微子振荡的属性。 嗯，就过去呢，我们关注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着中微子振荡的相关项目，也在诺贝尔奖当中呢取得了 肯定和认可。那么您呢，刚才提到说这个项目是在大亚湾核电站当中所进行的，为什么要选在核电站当中来进行这个项目的研究呢？ 因为我们研究中微子的性质，首先就要有中微子。那么中微子呢，实际上是有很多产生的来源，比如说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给了那个中微子振荡，他们是一个是大气中微子振荡实验，一个是太阳中微子实验振荡实验，对，他们来源一个是在大气中产生的中微子，另外一个是来自太阳的中微子，那么另外还有几种中微子，我们用的是来自于反应堆的中微子，所以这些东西它在运行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中微子，所以我们到了大亚湾核电站是用的它的另外一种性质。 那个地方呢中微子比较丰富，就地取材就能够进行研究了。 对， 咱们这次获得的奖叫做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关于中微子的研究咱们是取得了哪些方面的突破呢？ 这一次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讲的就是中微子振荡，这次诺贝尔奖发的也是中微子振荡，但是他们只发了最初发现中微子振荡的这个两个实验，所以发了两个人。那么这次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呢，把对中微子振荡有重要贡献的五个实验全发了，所以这次那个基础物理学奖讲的面比诺贝尔奖稍微宽一点，讲了五个实验，我们是其中一个。 如果咱们来做一个让大家更能够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来的话，诺贝尔奖当中中微子的振荡是一个什么样的振荡？您在大亚湾核电站呢所得到的科研成果或者物理学方面的突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振荡？这两种振荡之间相同吗？ 大致上他们都是中微子振荡，就是说中微子振荡就表示就是实际上意思是一种中微子，我们总共有三种中微子，那么一种中微子它在飞行过程中会自己会变成另外一种中微子，那么我们把它叫中微子振荡。然后我们刚才说了中微子它有不同的产生的来源，比如说来自于太阳的它有中微子，那么产生于太阳中微子说的科学点叫电子中微子，那么电子中微子产生以后它会变成其他的中微子，这我们把它叫太阳中微子振荡。然后呢产生于大气的有两种，一种是缪中微子，一种是电子中微子，它们在产生以后也会变成其他的中微子，那么我们在反应堆看到的是电子反中微子，它也会变成其他中微子，但是它们变化的规律就是具体的参数不一样，然后大气中微子是那个我们把叫大气中微子振荡模式，太阳有太阳中微子振荡模式，我们把这个诺贝尔奖发给中微子振荡，那时候是他们具体的发现是1998年跟2001年做出来的，到那时候我们就已经相信中微子振荡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理论来描述它，但是这个理论呢需要有三个参数，那个三种振荡，这两个实验只发现两种振荡，那么我们去找的是第三种振荡。 那我这么理解可以吗？就是其实您这次的在物理学方面的突破也完全是一个诺贝尔奖级的一个科学成果。 那不一定， 同样都是震荡，前两个得奖了，咱这个为什么就您说不一定呢？ 他们是开创性的，那到我们说大家已经相信中微子振荡，在他们那是中微子振荡有还是没有，那么他们已经发现两种，我们发现了第三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也不会给我们发这个奖，但是是不是够诺贝尔奖那不一定。 对，其实我们过去也关注到很多和诺贝尔奖有关的内容啊，诺贝尔奖也得需要时间和历史的检测啊，得需要好长时间才能够确定说这个奖项够不够来得诺贝尔奖，所以我衷心希望咱们科学家无论是王一方教授还是说是您都能够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获得诺贝尔奖，让大家呢再高兴一次再兴奋一次， 我们也希望 对啊，希望这个良好的祝愿都能够得到实现。接下来呢我想和您再聊聊这个话题啊，还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科研项目，在这个科研项目呢进行的过程中，您觉得如果站在科学普及的角度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就这样的基础研究是特别的重要，也会对于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您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解读吗？ 基础研究它主要是偏重于理解，就是理解我们这世界为什么这样，具体的用处没有直接的用处，因为要到我们生活里面来一般都是要技术，就是从基础科学然后它要变成应用科学，然后要变成技术，然后才跟我们生活发生直接关系，所以呢我们这个要过很久，可能比拿诺贝尔奖要长得多，比如说50年或者100年它才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的谈到基础研究的时候都不问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而是只是它对我们理解世界有没有重大的突破。 但是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副产品。 嗯，您说。 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技术，就是我们做这种高精的实验的话，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想做。 嗯。 然后呢，我们一般的技术都是那个挑世界上最好的技术。那么这种技术你要做起来会很难，然后呢会带动相关的企业去他们去做研发，把某一方面技术做得最好。 嗯，这个实际上也是在整个基础物理研究过程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要有好的设备。您的意思是说，正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啊有更加精尖的追求，才促使其他的一些生产厂家要不断的来生产好设备。 对， 这个也算是一种带动。 我们生产那个设备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仪器的时候，我们经常派人驻厂，就是一直到厂里面跟人家一块做，把那个设备做出来。 嗯，那应该从这个生产厂家来讲也是沾了您这儿的光了啊。另外呢，再和您聊一聊，现在呢已经是获了大奖了，这也是对于咱们的科研成果的一个肯定。接下来您这边还有什么样未来的打算呢？ 我们这实验还在进行，因为这个是一个自然界的基本参数，然后呢我们这个实验是世界上测的最准的，我们每一天运行结果都是打破自己的记录，也是打破世界记录，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装置的设计能力把它发挥到最大，那么这个是要运行，我们计划到运行到2020年左右。 嗯， 把这个基本的参数测到最准确。然后呢，我们在也在广东另外做一个实验，这个刚刚开始建设，叫江门中子实验。那么这个江门中子实验呢，这个可以说比这个实验更重要。 嗯，那就是未来我们还会听到更多在中微子研究这一方面的好消息，会随着那个实验项目的进展。 希望如此。 好，其实在科研的这条路上呢，有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呢与此同时也会有很多让人不断产生惊喜的地方。希望您的这个项目啊，中微子的研究接下来一切顺利。而且刚才还跟您说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都希望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研究项目能够早一点呢获得诺贝尔奖啊，这也是对于中国在基础物理学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肯定。好了，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送您走了，再见。 好，再见。 不久之前，2016年科学突破奖颁奖仪式在美国举行，中国科学家王一方作为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什么是科学突破奖？我国科学家在中微子研究项目方面取得了怎样的突破？这个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普通生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突破奖突破了什么？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来说一说突破奖到底突破了什么。以上时间我们通过电话连线呢，是邀请到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员曹俊。曹俊呢也是这一次大亚湾中微子项目整个项目组的成员之一，刚才呢也给大家来解读了一下这个项目啊所研究的中微子到底是什么，项目当中是取得了哪些突破。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位嘉宾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科技日报评论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尹川红，欢迎尹老师回来。 你好，玉龙。 刚才尹老师，我们也是听了一下这个曹先生的解读，曹研究员呢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研究，他其实讲起来啊如数家珍一般啊，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晰。 术业有专攻，我们 真是 听得不一定很理解 啊。这科学家的世界啊，就在他们看来可能那个问题很简单啊，但是外行就听起来哦，原来是一头雾水。中微子呢，我们之前是因为跟大家来分享了今年诺贝尔奖的获奖成果，有一项呢也是物理学奖，是颁给了中微子的一个震荡这个研究项目。过去呢大家认为说中微子是不具有质量的，不具有质量就意味着它不会震荡。哎，但是后来发现说哎，这个东西是有震荡的，就意味着它是有质量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其实每天咱们的身边都会有无数的中微子的存在，甚至会穿过我们的身体。在这一方面基础物理学的研究呢，也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的本源了。我们回头再来说一下啊，关于今天提到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其实这个突破奖除了基础物理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门类都有，都是突破奖。 对， 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突破奖又是什么回事，它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这个奖呢也是新近啊突然冒出来了一个特 特别让人侧目的一个奖，不叫侧目，就是说特别让人注意的一个奖吧。 对， 所以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号呢，叫豪华诺贝尔奖。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从它的奖金额度来讲，它的单项奖达到$300万 啊，一项奖300万美元。 对啊，我们知道的诺贝尔奖大概好像是90美元 啊，90万， 90万美元， 90美元就太便宜了。 是，而且2016年它这个基础科学突破奖呢，总额达到2190万美元，就相当于1.4亿人民币 啊、 这个， 就是那个奖池里边的奖金就是那么多钱。 对，当然它是分散了很多奖项，除了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咱们这次获得的基础物理学奖，还有生命科学、数学科学，而且他发这个奖呢，当时有一个初衷，就是说要奖励像生命科学、基础物理学、数学科学这几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而且要让他们能够像摇滚明星一样得到公众的认知。 对，您这个说的太好了，我看了一点资料，就是说这个奖是一个俄罗斯的富豪出资说我来建一个吧，这个世界上有钱的兄弟姐妹们都来参和参和这事儿，大家都来捐点钱。 但是不止他一个人， 据说马云都有捐钱。 对，他让俄罗斯这位富翁呢，亿万富翁啊，他呢是叫领衔资助，然后呢其他几位名头特别大的，还有谷歌的两位联合创始人，还有咱们青年朋友比较熟悉的那个青年才俊扎布克，就是那个Facebook 的创始人， 扎克伯格， 最后呢就是咱们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和他的夫人张英女士，他们总共呢捐赠的这笔钱呢总数不知道是多少，但是它是2013年就开始颁发了，所以公众认知度还不是很高 啊、 不过相信呢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宣扬啊，那它本身这些捐助人名头很大， 对， 再有一个呢，他把他这个奖励的这个宗旨说的那么的叫什么露骨哈，像摇滚明星一样推销我们的科学家，说明他们是有大的打算的， 对， 而且这个绝对是不缺钱的。 而且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俄罗斯的富豪，他的名字叫尤里米尔纳，他当时就说啊，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除了政治家之外，还有像爱因斯坦这样对人类贡献巨大的科学家。但是当今的世界所充斥的新闻就是为大众提供娱乐服务的球星和歌手啊，上时代封面的都是这些人，我们希望说科学家同样要赢得大家应该有的关注和尊重。 哎呀，这个说的非常好，不管他设奖的初衷是什么啊， 嗯， 他能意识到呢科学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程度， 对， 和深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 我印象中哈，上过时代科学杂志那个时代周刊封面的人物除了爱因斯坦以外，还有那个发现宇宙膨胀那个哈勃，哈勃望远镜这些命名的， 对， 还有我记得是这两位啊，应该还有还有一位是美国的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也上过，我只记得这有三位。 哇，我记得啊，你看，我记得就是李宇春上过。 哦，对，李宇春好像是上过。早年也有，当然都是基本是政治人物或者娱乐明星。 对， 也有，当然也有经济学家。 嗯， 但科学家是很少见的。 不知道这一次王一芳教授他们获奖了以后，也能不能上一下《时代》杂志啊？当然这个是其次的。 嗯， 重要的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来去关注科学，承认科学的价值，尤其是基础研究的价值。 嗯， 刚才我就特别想从这个曹俊研究员那儿，我就想逼问出来几句啊，让他告诉大家，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是多么多么的有用，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挺难的，因为基础物理这个领域的研究，距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真是太远了。 嗯，就是讲呢，我们像基础研究啊，长期以来呢，一直是跟这个应用研究，我们一般是并列提出来的。 嗯， 都知道呢，一个国家它的科技发达程度啊，跟它的基础研究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对。 但是呢，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商业化气息特别浓郁的社会，你投资。不管是进行一项研究还是进行一个项目也好，总会问它有多少收益， 对， 它会带来哪些好处， 对， 不能都怪咱们的提问人，都那么熟悉哈，那现实中可能也就是这样的运作。 对，一般你做一个事儿，大家都会问你经济效益有没有，没有，社会效益呢也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做它？ 对，像这样的话，当然有一方面，它通常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同时花了那么多钱，像比如像那个粒子加速器， 对， 都是上亿的 开销，那可烧钱了。 像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建了很多大科学装置哈，包括咱们高能所那里面也有一个加速器的装置，都是上亿甚至十几亿的那个投资。那么本身呢，我们从事这个基础研究本身，直接的经济效益应该说恐怕没有。那么间接的也许以后会有，当然更重要的是呢，它代表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水平。本身你看，包括美国、欧洲，甚至日本、意大利，他们也在基础研究上，像那个基本粒子上投入很多。这些呢，我们笼统的可以说是为了探索微观世界，对世界、对物质、对宇宙有更多更深的认识。因为你不做这项工作，人家都在做，我们跟人家落的差距越来越远。当某一天哈，我是想象哈，突然感到这个基础研究的成果能够跟某项很可能会深刻改变我们社会结构的一项技术突破有关联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科技高地了。 对，就您说到这点，我也是比较有体会的，就是我们现在身边很多大家觉得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一些科技，一些发明，在当年最初的形态都是一些基础物理研究啊，基础不是物理研究，就基础性的研究。你比如说互联网最初的这个形态，包括光纤的这个运用和发明，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通讯，比如说通讯的这个使用和发明，这些东西你往前去追根溯源，都是和基础的研究是有关系。尤其是比如说物理这方面的研究，它告诉我们材料世界的秘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怎么样能够去开发出来又轻又薄又结实的这种材料，这些都是和基础研究是息息相关的。 对，它有些一个科学理论带来了一种突破啊，往往引领这个技术产生巨大的变化，那当然对我们这个社会变化是想象不到的。就像比如刚刚您提到的互联网，最初只是美国军方在开发在用， 对， 谁能想到后来据说可以认为是我们整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以前说是计算机，现在看来，因为当然它互联网也包括计算机这个基础了。 对， 如果没有当初计算机的理论的突破，没有冯诺依曼、图灵他们这些先驱者所做的很基础的研究， 对， 就不会有后来的技术突破，也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包括跟手机连带的哈，这种移动技术的发展。 对对对，其实这一部分呢，就是大家呢可能平常不关键啊，就是为什么不关键，不关注啊，我今儿这个嘴有点瓢。不关注的同时呢，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花那么多的钱啊。但是我觉得这次咱们讲到的突破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让大家来去关注到基础研究，尤其是咱们国家呢，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在基础研究这一部分的这个投入之前是不是很多的，现在呢是处在一个逐年增长的状态。可能过去我们认为学以致用，就所有的东西你最终要落到一个可以去用的地方，能用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个大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非常应该具备的一块。 对，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呢，那个航天技术的应用哈，当然它也是以有很多基础科学为依托， 对， 所开发出来的，但是科学做先导，然后技术再推进，所以才带来了我们整个航天事业的一个巨大变化。虽然航天技术的很多应用很多也走向民用了，像今天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数码相机，等等吧， 对， 这些很生活化的一些高技术产品，其实最早是要么用在军方，要么是用在我们的航天领域的。 这一部分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了聊，然后另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纵览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这个科学类的奖项，比如说除了诺贝尔奖之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奖，这是绝对是顶级的大奖。这次我们又知道了突破奖，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这样的大奖呢？ 哎呀，其实说起来的话挺多的，我们先挑一些比较著名的吧，比如说咱们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 对， 他在此之前他获得了一个美国的拉斯克奖。这个奖呢 有一个也有特别一个名号叫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哦， 为什么呢？我们还是拿数据说话吧。 嗯， 比如近些年来已经有300位杰出人士获得了拉斯克奖。 嗯， 这300位人士当中，后来又有其中的81位获得了诺贝尔奖。 嗯， 你想这个比例也四分之一还多了，相当高了。 嗯， 所以屠呦呦得了这个拉斯克奖的时候，也确实当时有议论，哟，他有可能会得诺贝尔奖。 嗯， 但是谁都不敢相信。 嗯， 因为毕竟他这个是老早以前的一个研究了，而且在我们国家好像因为这个谁贡献最大一直都有争议的。 嗯， 是吧？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嗯， 当然呢，还有一些奖项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计算机领域有一个图灵奖。 哦， 其实也相当于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 对对对。 像我们建筑领域有一个普斯克奖。 嗯。 著名的华裔建筑家贝聿铭。 嗯。 是第5位获得这个普斯克奖的。 哦。 建筑领域的世界性奖项。 嗯。 他也是唯一一位华人获得这个奖项的人物。 嗯。还有一个奖，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叫雨果奖。 哦，雨果奖就是当然是我们科幻界科普界比较熟悉，是美国的一个科幻奖项。 嗯， 最初不了解的人以为是法国文豪那个雨果。 对啊，我说怎么跟那个法国文豪有关系呢？ 没有，他的真实的全名是根斯巴克雨果。 嗯， 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美国人。 嗯， 他在大概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啊， 嗯， 创办了美国的有很大影响的科幻杂志叫惊奇科学。 嗯， 后来经过屡次改版，培养了大批的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著名作家，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阿西莫夫。 哦， 就是其中的一位。 嗯， 后来呢，那个为了纪念他对科幻事业的推动，就设立了这么一个雨果奖。 嗯，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聊过，刘慈欣是获得了这个大奖。 哎， 啊，您这一讲和科学有关系的很多各种各样的门类奖项，可能在这个领域当中大家都了解啊，这个绝对是大奖。但是平常我们可能听的都是和诺贝尔有关啊，一得诺贝尔奖，这绝对都是大奖。其实奖啊，就是各个领域的奖和诺贝尔奖相比较，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高下，也没有什么说谁会更胜一筹，大家都是在不同的领域是不断的向前走，取得了研究。只不过呢，可能诺贝尔奖是知道的人更多一点，大家就认为说，哦，这才是科学大奖。在科学当中，只要是为人类做出了贡献，都应该是大奖。您刚才还提到说，雨果奖呢是一位比较有钱的啊，这个金主设立的这个奖项。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讲到的这个突破奖呢，是好多位有钱的金主设立的奖项，这个奖金很高，这也是引起大家关注的原因。您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啊，给科学家们来设这么高的奖金，这个事儿您怎么看？有人认为说这是不是这些有钱人哗众取宠，也有人说科学家们应该一门心思做研究，如果以后都想着去挣大钱，挣这个大钱的话，有没有可能会走偏了？ 哦，我对这个问题我倒是从正的方面看的多一点哈。 嗯， 不管他设想者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提高他本人的知名度，还是所谓哗众取宠什么，或者提高他企业的知名度。 嗯， 我只讲一点，我觉得他肯把钱投入科学领域。 嗯。 至少我们要相信他的眼光。 嗯， 感叹他的这种壮举。 嗯， 因为毕竟科学是相对偏冷的一个领域，比起这娱乐八卦来讲，是吧？ 嗯， 他把钱砸在那么娱乐八卦，或者自己花销了，那么投入了科学奖，本身我们认为科学是对我们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个门类吧。 对， 相对其他来说，那么他这个投入呢，我认为它这个社会价值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持支持和赞赏的态度。至于科学家呢，拿了这个奖以后，其实所以我们就要涉及到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 嗯，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心态哈。我听到很多的回答，比如说林兆宗先生，他就说他是因为好奇心， 嗯， 很有一种探究欲望，想从事那个科学研究。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赤裸裸说我就是为了得名得利，为了获得诺贝尔奖，从来没有人这么讲。 嗯， 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觉得想获奖也是自己的一个体现吧。 对，您说到这一部分，我是觉得啊，最终的这个结果能够看到它是正向的，是正能量的，对整个的社会甚至这个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喜闻乐见，乐意去见到的情况。至于说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因为这种大奖的刺激，我觉得这也是其次的事儿，毕竟它也是对于整个的科学界是做出了自己努力的贡献，有付出有回报，这一部分也是大家乐于见得的。时间的原因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且就和各位分享到这儿，再次感谢呢尹传宏先生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还会接着聊。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在被后人称为庐山讲话的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蒋介石说，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兼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时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但29军已然失去了应敌的最好时机。到7月20日，日军作战部队全部部署到位，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地钉在了华北大地上。77事变之后，北平城里的情势一分为二，澎湃的抗日热潮与平淡的市民反应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尽管北平各界救国会等20余团体共同发起捐献10000条麻袋、10000件背心的运动，尽管9·18事变后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着慰劳团的标语四处游行，希望29军将士保家卫国，以免北平成为第二个东三省，但还是有很多人和宋哲元一样相信这仗是打不起来的。 根据宋哲元的命令，从7月14日开始，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北平戒严也随之解除。尽管城里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出现了用沙包修筑的临时工事，还常见士兵在其内架好机枪。